歌阳是一首光听歌词就充满着画面感的温暖之作，也是李荣浩献给所有背井离乡人们的歌曲。而在音乐录影带当中，李荣浩首度和电影导演傅天余合作，从刷油漆到搬运，李荣浩将情绪演出得十分到位，成功地诠释了船工的角色，获得了导演的赞赏。李荣浩歌谣要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99票，第九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 真的无法平衡，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不要再用你那掏空的假温存抱着悲哀伤痛的灵魂。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负心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我已明白了看清了不想再争，忘了你这绝情的人。如果可以重来，我绝不会爱你那么深，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负心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我已明白了看清了不想再争，忘了你这绝情的人，忘了你这绝情的人。 其实这首歌在没有成品的时候已经被很多业内的人士给认可了，歌曲的风格和发展的空间都十分看好。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555票，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美丽惹的祸。 美丽惹的祸这首歌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搭配上陈娇特有的娃娃音完美诠释，让人忍不住会跟着节奏一起摇摆。陈娇美丽惹的祸升榜三周的票60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爱伤了。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真的是这样哦。这是来自方轩演唱的《爱伤了》，上榜四周的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马志宇《美丽中国梦》。 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梦， 美丽的梦， 蔚蓝的天伴随着欣欣向荣。我的祖国有个美丽的梦，国泰民安，人人都光荣。美丽的中国梦，每个人的梦，每处个中华儿女锦绣前程，每处个万象更新气势如虹，每处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美丽的中国梦，每个家的梦，每处个合家欢乐激情沸腾，大好河山万紫千红，每处个美好明天，祖国更繁荣。美丽的中国梦，每个人的梦，每处个中华儿女锦绣前程，每处个万象更新气势如虹，每处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美丽的中国梦，每个家的梦，合家欢乐激情沸腾，每处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每处个美好明天，祖国更繁荣。 美丽中国梦是马志宇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歌曲通过欢快的旋律，从个人的梦、家中的梦、家乡的梦，最后唱到祖国的梦，诠释了作者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中国梦连接了大家与小家，也连接了国家与个人。马志宇《美丽中国梦》上榜三周的票7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问候到每一位朋友。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这样的冷具体，就被思念的病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他给的瘾让人贪恋，手中的烟变化万千，却总辨不出你的脸，多口烟做个就剩缺，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像根燃不尽的烟，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我想那怀念，过往与乌云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放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我想戒烟首先要意识到戒烟的益处，仅仅戒烟一天也能够给心脏、血液和血压带来健康和有益。李乾隆戒烟上榜五周的票83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德资文化薛拉奇家史天堂。 这梦我回家乡，总想让歌不再模仿，唱歌的我变了模样，总想让路尽快缩短，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就蒸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青川。青春流淌，父母的期望，我的期望。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天涯海角，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爱的 对于认识薛拉奇的朋友而言，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近几年来悄悄火起来的音乐风云人物。他的音乐事业在平稳当中慢慢的推进，不张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音乐，通过自己的歌曲去感动别人。他为音乐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被誉为最有潜力的青年歌唱家。薛拉奇家史天堂上榜六周，得票87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 如今我又到旧日的地方，又是烟雨蒙蒙，往日情景历历在眼前，恍然如昨夜梦。今生一世好汉有缘，他乡故地再相逢，莫非要相待在一生，共此烟雨蒙蒙。 这是一首献给秋天的歌，华语女歌手在这个季节送给你一首烟雨蒙蒙。愿每一位朋友在人世间都能够找到一个回眸的眼神，一个驻足的脚印。富春霞烟雨蒙蒙上榜七周，得票923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杨磊，何苦痴情又伤心。 自从选择你，选择为你而寂寞，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 曾问我何不知情又伤心，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 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每次都难掩失落刺痛伤痕。 2010年，谢有才他以一首《我叫谢有才》响彻乐坛，他以独特的情调歌声和他的名字一样，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窜红歌坛。这首歌是他和杨磊合作的《何苦痴情又伤心》，相信也会成为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上榜七周得票964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2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 爱是什么滋味，让我一次次痛彻心扉，什么甜言蜜语，什么承诺誓言，只不过是你表面的安慰。伤心的滋味有谁能够去体会，什么天荒地老，什么天长地久，缘分尽了一切都化成灰。我们爱得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要比翼双飞，为何丢下我一个人去飞。我们爱得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 最近霍丁辉演绎的流行伤感歌曲《一败涂地》在各大电台播放，并且获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说起著名的歌手霍丁辉老师啊，想必很多歌迷应该不会陌生，尤其是2016年他参演了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老师的最新力作《黄山印象之天仙配》，并且主演董永角色后，霍丁辉的演技与民族歌曲的唱功更是日渐深入人心。他这一次唱的这首歌《一败涂地》可以说是一个跨界，用的是流行唱法，但仍然扣人心弦。《一败涂地》主要表现的是相爱之人不能够走到最后的伤感，单看这个歌词便能够感知爱情缘尽的无限心痛，再配合霍丁辉他精湛的歌唱技巧、深厚的歌曲演绎功底、得天独厚的嗓音，伤感的情怀变得更加的浓郁了。霍丁辉《一败涂地》上榜十周得票1027票，上升一位，得了126期内地榜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爱在天地间，将词曲紧密地融为一体，用舒缓的音乐铺设出了大爱的心声，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出了谢麟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歌者谢麟《爱在天地间》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765票，第九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华研国际，邱胜翊《爱正在发生》跳空进榜第九名。 像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你懂不懂？接着就要说爱你，我想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爱正在发生。这首歌描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邱胜翊从确定歌曲 demo 的时候呢，就一直反复的练习这首歌，希望能够唱得非常的贴近男主角竟然融化了的感觉。没有想到太认真熟悉 demo， 已经练习到像反射动作般的自然流畅的熟悉音律，导致一收到底确定歌曲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799票。第八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见坏就收》跳空进榜第八名。 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哭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破，见坏就收。经过了就过，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我也只能停止说，可不可能重新来过，千万别说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见坏就收。 情歌怎么唱？王子是不是只能够深情呢？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从来不曾受限，永远只有挑战，不同的风格，颠覆的角度，多样化的概念，总是试图这音乐描绘出浮沉的人间情感，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这首歌叫《见坏就收》，来自彭学斌老师的词曲。彭学斌是马来西亚的知名音乐人。听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见坏就收"，仿佛伴随着一声闷雷般的结束了。张信哲《见坏就收》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26票。第七名，泰和音乐《品冠》等。 等等， 想你是走进了月光。哦哦哦哦，你每当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坚持的力量。哦哦哦哦耶耶耶，哦， 当风雪染白了头发，我依然能够想起你的脸颊。 等是人生的无奈感，是让人赤手空拳无力还手的阴谋。这里诗人聂鲁达在疑问集当中问道，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呢？无论听多少人讲的道理，无论相遇和离别做了多少的预设和准备，无论有多努力去把握当下，都没有办法逃避的，谁都必须得要面对。在遇到等这首歌之前，品冠在你的印象里其实无法想象唱这样歌的。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深刻直接但是不嘶吼的英式摇滚。品冠的等上播两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林俊杰，丹宁执着。 牵着你的手，一起看日落，四处热血挥洒，好爱也会迷惑，潮汐中会有潮落，坚持到最后。 我的烦恼，为了你付出所有，是我的丹宁执着，将会撼动宇宙。 音乐就是薛凯林俊杰的开始，也是消除联盟的开始。音乐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参与着每一个你的喜怒哀乐。林俊杰丹宁执着，上播两周得票942票，下线5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索尼音乐王位 I Do。 为了你，我愿。 today. I do, 今后无论甘苦 I do,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是莫忘一生守护。 2011年，在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那一刹那，她宣布了将和自己的德籍男友结婚。那年的10月，两个人在意大利小镇的教堂当中举行了婚礼。这首歌是送给她先生的，来自莫文蔚 ，I Do， 上榜4周，得票999票，上升2位，来到第5名。第4名，索尼乐阿令，未单身。 时间如此拥挤，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呼吸。当我能想你。 阿令的这首歌曲《未单身》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恋爱情境，而是讨论每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现象级情歌。再怎么紧密的情侣都会有各自的工作，独处的时候在一起与不在一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紧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你，但是真的在一起了觉得又没有空间，在外面暂时获得透一口气的空间，心里却还是在乎对方的，对方是力量的支撑点，可是支撑点的同时也是压力。阿令未单身，上榜4周，得票1027票，上升2位，来到第4名。第3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和。网络剧《河神》你看了吗？这首歌就是萧敬腾为网络剧《河神》演唱的。《 何时携手雨神，让人感觉到这可能要搞事情。音乐录影带里，萧敬腾也是颇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与剧中的情节完美的交融。上榜七周得票11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 天时地利眼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感情睡眠里还在那坚持地球住。说说从众黑红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自卫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自卫也比我还重。Payback 都看到天空，以前我的降临跟在我上秒，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无享受幻动战后，别把这生物美学当成丑陋猥琐，不爽于情绪无意，没错，我爽于这个世界。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不不理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这首歌的主题呢，源自他一个奇异的梦，引爆了超凡的创作力，展现了超人类的异类创作。全方位的创作人潘玮柏化身为外星人，并自创了外星语、伊利语，开创了异类饶舌风格。潘玮柏第三类接触，上榜六周得票116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2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转身夺得第126期港台榜的冠军。 如果微笑可以疗伤，酒后的你就不会流泪，如果爱能被替代，醒来就不会有伤悲。我不想你受罪，剩下的只能自己来背，只有镶金的玫瑰才配得上你的高贵。你把自己当成玩偶，看上去多么的可爱，有没有想过谁能读懂你的心酸。你把自己当成主角，扮上去多么的耀眼，在我们的舞台饰演你的爱。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的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 王啸奇全新 EP 当中的主打歌《转身》，旋律有点忧伤，层次分明，高潮迭起，更富于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也表达了他对于音乐的积极态度。王啸奇《转身》上榜十一周，得票121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2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难道这就 再挥霍，而你为何这么洒脱？你可以拍虚机，也可以知道错游戏。转身在最后一个早晨， to say how much I care. Ooh, why do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nd I mean激情。